这位细心心念红红兵，不叫你眼色无你 Oh,

心 君不得仙桃，身教一名包祖先，先帝在天子临一苦不自

随子杀土堆黄金，难真得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？ 多寒冷。

事情，你女儿长大多年孝，我们为无苦一场，才知今日曾是此，女儿啊，你怎可如今把 心肝宝贝呀，叫啥媳妇我啊给你用心肝牛啊呀宝贝牛修心哟，哦，媳妇度娘，侬是我个修白牛，修心修白都是牛，老太婆啥非得那两块牛，媳妇啊，侬心宽快来起舞啊舞，也得媳妇来听音婆婆。阿里从前是得亏侬，阿哪位今朝白才是来认错？侬可以个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，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！媳妇侬三番不离伊，伊是上月不租要去湖上租。各种睡觉也是宝啊，侬夜凉媳妇就有好劲拉鼓，听众步步来接风管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。 啊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粤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，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，七仙女厌恶天宫岁月凄凉，乃不顾天规森严，只身奔向人间。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，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。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，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，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。 又只见他那里把我拦住，回转身来再把大路走，三番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道理？ 岁自古道，大路通天，我走过遍，难道是你走的我斩都斩不得我？ 是啊，大姐，请你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。 日赐起， 大姐，你为何撞我一棒？ 你见被报国，手拿雨伞，心中有死，慌里慌张，撞了我一棒。 我 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吗？ 我断了他一棒，也未可知。大姐，我们二次再起， 起。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 大哥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 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家住哪里？姓氏名谁？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。姐呀，家住当阳西东里，母双亡孤单一人，是你三年

告辞了， 送公公， 免送。 你出来，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